三，练习。四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声调练习。第一声加第三声。邀请，邀请亲友，邀请亲友喝酒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大夫，我嗓子疼， 有点红，要多喝水。 我喝的不少， 别吃的太咸。 我知道， 现在你去拿药，要是不好再来看。 好，谢谢，再见。